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6号到28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风三四级转阵风六级左右，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高温炎热天气提醒大家出行的话还是应该遮阳防晒，还有防暑降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守护系列节目。在今天的系列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大兴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健康守门人和我们的居民朋友走进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大兴。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大兴区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生活在大兴的居民在就医方面也时时感受着新变化。微信、支付宝等手机软件可以提供挂号、缴费、查看化验结果的服务。医养结合，让老年朋友养生更健康。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签约家庭医生，怎样帮您做好健康管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为您邀请到大兴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爱芳，大兴区渔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雅琴，以及大兴区社区居民葛香玲做客直播间，跟您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大兴。 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大兴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爱芳李主任。首先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李主任 大家好。 欢迎李主任。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大兴区渔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雅琴，也欢迎雅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的社区居民，这个葛香林葛大姐。葛大姐今天在节目上节目之前，我还问葛大姐呢，我说这葛大姐看起来这么年轻，葛大姐说了叫我姐，大家都叫我葛姐。那也欢迎葛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这中气十足啊，葛姐。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大兴。如果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您也生活在大兴，对于大兴的这种我们说医疗的卫生服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我们的嘉宾随时的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同时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跟我们的嘉宾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今天呢，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啊，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平台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也为大伙带来了互动的小奖品和小礼物。那今天的互动奖品啊，非常的有意思，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小腰包。大家伙平时现在天气热了，出门的时候可能背这个大包啊有点热，所以说非常贴心的一份礼物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精美的小腰包。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礼物啊，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其实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伙儿提到哈，跟大伙儿先来说一说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到底是什么，就是大兴区的居民，在多少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每年一次的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呢？多少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享受这样的免费体检项目？给大伙儿三个选项吧。A 选项是60岁以上， B 选项是65岁以上， C 选项是70岁以上。在今年大兴区多少岁以上的我们说老年朋友可以享受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呢？我们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有奖问答。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5份精美的奖品，我们的小腰包送给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选出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大兴区的健康守门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知道，随着新机场的这个建设啊，大兴区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么在大兴工作和生活的朋友特别关心，这大兴区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医疗资源，甚至我们说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也落户大兴，让大家伙儿以后看病变得更方便呢？那先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好消息带给大兴的居民？ 有啊，咱们是这样，咱们现在大兴区的医疗机构呢有837家，其中呢有三级医院7家，二级医院8家，一级医院呢有31家。那么这其中呢，三级医院中呢有2家目前呢在咱们大兴新城，还有5家在亦庄新城，这是已经有的。那么正在引进的或者说正在审批建设，这个建设中的有2家， 马上就要入住 的，就马上入住的，一个是咱们北大医院，大家知道非常知名，北大第一医院大兴院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北京同仁医院，大家知道亦庄院区一期呢已经运行很多年了，500张床都在那看。那么现在的二期呢正在顺利进行，预计呢是在2019年的竣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了。 二期就竣工了。 二期竣工了。到时候呢这两个医院入住以后呢，那么就增加床位就2000多张。应该说老百姓也会 更加方便地享受到优质资源。 嗯，现在其实医疗资源就已经挺丰富了，在我们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来到大兴。 对，还有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了新机场的建设， 嗯， 那么在我们十三五规划中呢，也把在新机场的我们叫临空经济区引进一家三甲医院， 嗯， 三甲综合，大概1000张床， 嗯， 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跟市里边呢在申请， 啊， 在谋划。 哪家医院还没定？ 还没定。 但至少肯定是一家三级医院。 三甲综合肯定是。 啊，还要落户这个大兴这个机场这样的一个区域。 对对 对， 对。 嗯，看来这好消息，节目一开始就跟大伙透露了。 对， 真是有不少优质的医疗资源要落户大兴了。那接下来想问问这个葛大姐，葛姐在大兴生活多少年了？ 我是大兴本地人， 土生土长的大兴人， 对，几十年都生长在这个地方， 嗯，好，那我就想问问葛大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兴人哈， 嗯， 这些年咱看病的时候，比如说最优选的时候，咱们最先去什么样的医院，近些年的这个发展有没有，比如说原来去什么医院，现在咱改了，不去原来老去的医院了，换新医院了？ 现在呢有点毛病，我们就看到那个鱼筏卫生服务中心。 嗯， 开始啊我不这样认为。 嗯， 我说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呢也就是打个预防针儿， 开个药是吧， 看个感冒什么的。后来有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态度。 嗯， 去年春天我突然我就觉得胸闷气短，赶紧就到了鱼筏卫生院。到那儿医生立即给我做了心电图。 嗯， 然后量了血压，给我及时的输上了氧。 嗯， 而且还得旁边看着我。通过那个绿色通道还给我预约了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内科号。 哦，这是怎么了，这么严重还输上氧了？ 就是心脏有出了点小毛病。 哦， 之后我们就到了大兴，挺及时的把这个病给我看好了。 嗯， 现在呢我的身体还是不错。我还建议亲戚朋友也到咱们卫生服务中心这儿来看病，又方便，还挺及时。 嗯， 装修的从去年开始装修，那医疗大厅特别宽敞 啊，环境也好了， 环境也好了，那个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挺好。 嗯， 所以我就建议他们也到这儿来看。 哦，原来咱们在大兴如果生病的话，一般还是先跑这大医院是吧？ 对，先跑大医院。 哦， 啊，排队挂号很长时间，你都不能及时的看上病。 嗯。 那这个在家门口不出鱼筏，咱们就能及时的诊治。 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其实这种发病初期的急救措施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耽误了，可能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对， 所以说这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帮我们葛大姐做了及时的处理，同时还开通了绿色的转诊通道。我们转到大医院，这个时候不用自己去排队，不用自己去挂号。 对， 通过绿色转诊通道。当时是给您预约了，比如说什么时候去看，咱们直接去就行，还是说直接我们 马上直接就去了， 直接就去，都没有再预约第二天。 对， 啊， 嗯， 看来这种遇到了突发症状，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但能够帮我们的居民朋友做这种应急的处理，同时发现自己的这个医疗处置能力不够的情况之下，这种转院的绿色通道也能立马开启，我们分分钟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转到大医院看了。 对， 嗯，还特别的满意这葛大姐，不光自己以后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第一首选的医院，还同时推荐身边的亲戚朋友， 是 有小病先去那儿看。 对，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了，有说60岁的，有说65岁的，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揭晓哈。但是这个李梅啊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大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特色服务项目区别于其他区的项目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先想问问雅琴主任，在这个鱼筏卫生服务中心咱们有哪些特色服务，比如说是咱们比较具有特色的，甚至是其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的。 嗯，我们那个中心的定位呢是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 嗯， 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辖区居民的需求，我们也开设了那个口腔科。 嗯，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中医科也是我们中心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科室。 嗯， 我们 推拿按摩针灸是不是都能做了？ 对对，这些都可以做，而且我们的病人呢也比较多。我们口腔科呢，我们现在口腔科呢特色的呢，我们现在发展到有5个工作人员，其中呢有一个是副主任医师，还有一个呢是职业医师，再有一个还有主治医师，配有护士，还有包括我们的牙科技师。 嗯， 这些呢就是这些常见的像 拔牙呀、镶牙呀、补牙呀这些常见的这些病呢，我们都可以治疗。 嗯，所以说像口腔科、嗯、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科都是特色的门诊，可以为大伙儿提供服务哈。 对对 啊，除了我们说口腔啊，还有这种中医科，其实这些很多区也有，但是我听说咱们榆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一特色科室，可能是很多区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的，就是妇产科。 嗯 嗯，好像我们都觉得这个妇产关乎到生孩子，关乎到健当，是一个特别专业的科室，一般很少会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您是不是把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嗯，我们妇产科呢也是我们中心这两年呢努力发展的科室。嗯，现在呢我们不但可以建档，嗯，还可以做产前检查， 嗯 嗯，还可以在中心呢经过筛选以后在这里生宝宝。嗯，而且呢在我们中心建立的产检的病例呢到我们大兴区人民医院呢是互认的。互认了以后呢，我们每天呢都有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在我们中心出诊。 嗯， 而且呢从17年的6月份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跟大兴区人民医院合作呢，我们顺产了12名，12个婴儿，还有5个是做剖腹产。 哦，这些也就是说、嗯、我们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光能、嗯、比如说对于慢病进行管理，一些小病小灾我们能够开药找全科医生看病，同时很多的专科服务现在在大兴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依然能够享受到，比如说口腔、中医，甚至这种妇产科专业性特别强的生宝宝都可以在家门口完成了、 嗯嗯、对对、 嗯。好，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我们的两位主任哈，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妇产科啊、口腔科专业性特别强，有的时候呢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疑难的病症，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保证群众的方便和我们的这种医疗质量两者平衡呢？ 嗯，好，那我先说吧。 嗯， 实际上我们的比如大兴呢，我们一共有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么城镇的有3家，剩下的这个17家呢或者19家都在我们，其实还有个牌子叫原来叫那个卫生院、 哦、 因为农村跟城镇有所不同，城镇这块尤其是刚才说了依法离我们这个中心城际还有一段时间距离，那么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刚才说它的功能定位，一个是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比如说打个针啊、预防接种啊、传染病防控啊、包括慢病的防治啊，这是咱们的基本的功能，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这是要，这是区别于2、3级医院的。我们说兜底公共卫生，还有个就是基本医疗。那么基本医疗的这个功能里边，实际上就刚才说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防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些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边，像全科、一方保健科、中医科、内科、外科、妇科。是绝大部分医院都设置的。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叫基本配置。 嗯， 当然说下一步，比如说根据各个辖区的老百姓的特点，比如说有的这个辖区啊，这个对口腔的需求，有的呢可能对儿科的，甚至有的比如说糖尿病的等等，就是根据这个，一个是根据老百姓的这个服务的要求，还有呢根据咱们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它的技术力量，那么这两者啊结合。重点发展一些特色和优势的学科，刚才像雅琴主任说到了这个口腔科，那么这块的需求，所以他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比较多，这是一个，包括妇产科。妇产科呢，因为我们当时从这个卫计委在设置的时候考虑啊，他是已经在毗邻河北了，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方便程度，那么当时我们也是跟市卫计委申请啊，就是作为2级助产的申请。 嗯， 一个是老百姓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安全性怎么保障，一个是我们按照这个技术规范来打造，还有一个就是依法跟别的地方有不同的，就是它叫紧密性医联体、 哦、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机场保障机场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为了保障机场建设，当然同时也为了提升我们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当时我们在14年底启动了大兴区人民医院托管依法中心卫生院，还有一家呢是2级医院托管礼贤卫生院，实际上现在叫紧密性医联体。现在我们雅琴院长实际上是区医院派入的执行院长、 哦、 包括还有一个管理团队，还有一个实行了什么叫我们叫大科室负责制，比如说区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就是宜发的大主任， 嗯， 他的中医科主任就是这边的大主任、 哦、 所以他通过这种专家的派驻，还有规范的治疗诊治，包括培训提升，还有一个刚才说了畅通的绿色转诊通道、 嗯、 能够保证他的质量， 安全有效、 哦、 这是我们可能进一步要探索的更好的方便老百姓、 嗯、 啊。 所以说这种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其实更加有利于我们很多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探，能够真真正正的送到我们百姓的身边去。 对， 嗯，那雅琴主任刚才这个李主任给介绍的时候啊，说您是大兴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专家，然后呢是派驻到这儿，是不是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大专家，像这种紧密型医联体都是一套班子，既管比如说这种大医院的，我们的三级医院的，也管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 对，我们我们大兴区人民医院的是作为托管移阀中心的，我们这个主任呢，像包括我们财务科的、医务科的，还有包括我们大科的，像内科、外科，还有妇产科，包括中医科，我们都是有固定的专家，到我们每周或者是每天都有我们坐诊，像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妇产科呢都是每天坐诊的 啊、哦，也就是说、哦、其实是一套班子。 对， 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人民医院出诊，有的时候在这个渔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 对， 对， 但其实是一拨人。 对， 嗯，所以说医疗质量、我们的服务的技术，大家伙不用担心、 嗯、 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的和在大医院看到的、 嗯、 其实是一个专家。 对对对， 嗯，好， 嗯， 这个医疗服务质量大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想问一问，像这个李主任，刚才我们说了已经有两个紧密型的医联体现在已经建立了、 嗯、 我估计可能听完今天的节目，有很多其他的大兴居民说了，这我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什么时候是不是也搞搞这种紧密型的医联体啊？我们也想看大专家呀。 我们应该说是从前几年开始吧，就是紧密型的现在是三家了。 哦，又多了一家、 去年下半年我们还有一家成立，就是区院又托管一家。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叫专科医联体，或者说叫一般的叫医联体。那么我们实际上区域内的包括同仁医院，我们的二三级医院的五家核心医院，对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全覆盖。 嗯， 啊，这个呢就是一般的医联体，但主要是通过技术管理、培训、查房，包括带专家下去，包括免费的这个进修，包括还有绿色转诊通道。那么确实也像您说的，我们的有些乡镇的我们的书记镇长说，哎呀，什么时候把我们这给托管了呀我们也是考虑在稳步推进，因为也考虑他的比如承受能力， 嗯， 我们也还想逐步的积累经验再探索，但是这个肯定会越来越多。 嗯，大家伙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好消息会越来越多，说不定再过上一段时间，自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变成这种紧密型的医联体了。但即便现在不是这种紧密型的医联体，像我们的这种社区转诊啊、绿色通道啊这些服务，其实我们一般的医联体也是能够帮助大家伙完成的。 对，这都是必须有的。 嗯，所以说大家伙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耐心等待一下，说不定这紧密型的医联体明天就出现在您家门口了。刚才您提到了这种专科医联体的建设，我知道大兴区的专科医联体建设啊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因为很多专科医联体的，我们说这种上级医院、大医院，它地址并不在大兴。比如说我知道的有协和、友谊、宣武这些专科医联体的，我们说这种大医院，它其实选址都不在我们大兴。是如何和我们大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联系，成立这样医联体的呢？ 这个专科医联体啊，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跟我们的二三级医院、跟我们的区域中心，比如区医院建立的医联体。 嗯， 那么我们的区域医疗中心或者说我们的二三级医院在带动我们社区服务中心的发展。 哦， 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些年逐步的在增加专科医联体，实际上我们想让它更有效、更有效的体现服务能力的提升，包括一些重点学科啊、人才培养。其实这个理念还是得益于我们大兴区的老领导、老书记林克庆，当时林书记在大兴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理念叫但求不求所有，但为所用。 嗯， 所以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姿态态度来吸引我们的这些优质资源。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实际上不管说是广民医院托管我们的大兴中医院，还是我们这些年建的这个专科医联体，比如刚才提到了协和、友谊，比如像友谊的消化内科，跟宣武的神经内科，都是它的一些优势学科，建立了，比如跟我们的区医院，还有包括我们的中西结合医院，这几个医院都有紧密型医联体，是通过这种专科，刚刚说不叫紧密，叫专科医联体，通过这种优势的专科来带动我们区属的二三级医院的这个专科的发展。 包括技术的提高，人员的提高，然后呢是通过我们的二三级医院再带动我们一级医院，一般来说不是直接跟我们的中心去签。 明白了，其实这个时候 啊，我们就是属于这种，我们说北京市整个市里面的这种优质医疗资源如何服务于我们大兴的居民呢？我们实行了这种三级的转诊模式。 对， 我们和区里面的这种二级医院，或者说这种区人民医院，像区里面的一些大医院合作，这个时候呢，区里面的再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级医院进行转诊，有问题咱们一级一级往上转，咱们根据大家伙这种实际的病情，实际的需求来满足大家伙能够及时看到病、看好病的需求， 层级就诊。 嗯，这也是其实我们医改过程当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分级就诊哈。嗯，真正使我们的医疗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大兴区的健康守门人，同时呢也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大兴区的居民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大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方式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和大伙儿的这个互动有奖的问答题目，在大兴区多少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享受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60岁以上， B 选项65岁以上， C 选项是70岁以上，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答案？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67，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雅琴以及大兴区的社区居民葛香林葛大姐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兴区的这样的我们的说医疗卫生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惊喜要准备给大伙儿。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随时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一共给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精美的腰包，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奖品的话，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参与到互动有奖问答。今天的互动题目啊是这样的，大兴区的居民多少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每年一次的老年人的免费体检项目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B 选项是65岁以上的， C 选项是70岁以上的，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互动有奖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小腰包一个。那下半段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吧。这个田庚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我们的嘉宾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想问问大兴的卫生服务中心所对应的三甲医院一般是哪几个呀？李主任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现在对应的三甲医院一个是同仁医院南同仁医院一中院区， 嗯， 还有我们广门医院南院区，这是三甲医院。还有我们的三级医院呢，就是大兴区人民医院，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嗯，好，这是三甲医院，三级医院。 嗯， 也想问问咱们大兴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介绍了吗？还有这个我们说新的优质医疗资源，比如说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它落户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承担起为我们大兴区居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跟北大医院签的协议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到大兴以后要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 嗯， 而且这个刘新民林院长也多次表示说，我们来了以后一定会全力支持和承担起这方责任。 嗯，现在是两家三甲医院。 对， 再过一段时间就三家了，而且以后随着新机场的建设，这第四家医院应该不远的将来也会出现了。 对，会很快。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要问一问嘉宾啊，他说听说在大兴的医院检查结果是可以互认的，想问一问这个主任，是不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检查项目做完了之后，拿着结果再去大医院挂号就行了？说有的时候这个检查项目得空腹去这个大医院排队的时间比较久，觉得不太方便，是不是以后能够在家门口把这检查项目我先做完了，我拿到结果之后再去大医院？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一下。 可以呀，这个化验结果检查互认呢是咱们市卫计委一直推行的。但是我们想这个一个是为了老百姓的方便哈，不用来回再跑了，包括还可以节省一些资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关心的，第一是方便，第二呢还得质量，是吧？还得准。为什么让反复的再查呀？有时候其他医院查准不准呢？那我们再看看。所以我们在保证质量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在有序的推。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主要是在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签约的核心医院，那么这个核心医院跟他签约的社区服务中心里边进行了结果的互认。 嗯， 我们有检验的指控中心的专家，首先对基层的有一个指导，哪些是群众检查最多的，需求量最大的，而且是经过指控能够达标的。 嗯， 那么在这个完成以后才能够进入这个互认结果的名单。现在呢有38项进来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比如像生化的检查，血尿常规啊， 嗯， 都进来了。但是这个还是动态的去监控，哪些比如说不达标那就要退出去。 啊， 所以还是保证安全、质量安全和方便， 嗯， 同时都要兼顾。 哦，现在已经有30多项这样的检查结果可以实现互认了。 对， 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明白，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看病，经常都是拿着在老家的这个化验结果给医生看，这是我的化验结果。 嗯， 往往这个时候医生都会说，你再去我们医院做一个什么什么检查，大家伙就有疑问，我这检查结果都给你了，为什么同样的项目你还得让我做一遍呢？这其实中间就牵扯到刚才像李主任说的，这个检查结果到底准不准确呀？这个间隔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了？ 对， 如果是很久以前的，您跟现在肯定是有出入的，我不能拿着以前的结果给你开现在的方子呀。 对， 所以说这是牵扯到质量的问题，牵扯到有效性的问题。但是现在在我们大兴区，如果实现了互认的这样的医疗机构之间，其实我们是有统一的管理模式的， 得有规范。 嗯， 对。 也就是说，我们拿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结果，一定得是准确的，才能够达到互认。如果不准确的话，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检查结果，哎，出入比较大的话，这是不是得再培训，甚至让他退出这样的一个我们互认的体系？ 对，我们首先有进入和退出的机制，有一个监管的机制。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够有效的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技术，比如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让信息多跑跑路，让患者少跑跑路，有一些这种检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现在都是电子化的，甚至有的不需要打印出来，医生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看，像这种的能不能够，比如说检查结果虽然在社区做了检查，但是由这种上级医院的这种放射科，甚至说一些这个检验科的医生来帮我们把关质量。有的时候确实可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做这种大型检查的患者不是特别多，我们专门派一个这种高年资的专家，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有点浪费，可能一天看不了几个患者的这样的检查结果。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让比如说专家在某一个大医院固定，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信息的技术，让专家在大医院就可以把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片子都看了，把结果反馈给大伙儿。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哈。这涉及两块，就刚才说了，刚才检查结果的互认这一块呢，涉及一个信息化的互联互通。那么现在今年我们在完善这个平台，就是说各社区中心和医院之间的如何能够直接，就是医生能够读到各方面的这些结果。这个现在我们正在做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像拍个片子，说这个骨折了，或者照个 CT 的片子，原来可能得拿着片子到处跑。那么这个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在17年呢，这个我们叫远程新这个影像会诊中心，这个中心呢是设在我们的区人民医院，同时呢我们红星医院呢，还有就是中西结合医院呢，还有一个叫分中心。那么这个呢就涵盖了我们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是实现了什么呢，在基层排片，在三级医院的专家出报告，就实时的出报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一个相当于来说是我们的这个排片，比如说怎么排片，怎么排出一个清晰的符合条件的片，前期进行培训。那么他一级医院里边呢，可能有的刚才说了，我们可能就有一两个人员也不够，这样的话我就配技师就行了，拍完片然后直接发送到区人民医院的影像会诊中心，有区院的专家把结果反馈到这个社区服务中心。那么相当于来说，这个报告就是三级院专家出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团队，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亦庄卫生院，它呢就放射科的力量比较强，而且它的门诊量也很大，比较成熟了。这团队对他来说，就需要把疑难的传到我们的区人民医院，只负责疑难的。但是呢，就是根据医院的不同的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患者的来实现不同的一个传输。包括还有像心电会诊中心，也是对一些疑难的随时可以传到区医院的专家组，实施一个及时的诊断。 所以说大家伙也不用担心这个技术的问题，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判断啊，真的是看报告的这个人，看片子的人非常关键。有的人就能发现问题，同样一张片子，有的医生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出问题。这个时候区域会诊中心，我们区域影像会诊中心一成立，都是有经验的专家帮大伙把关了。 去年呢，我们有一个数字，17年咱们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影像会诊中心呢，这个数量将近10000例。就是对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传输的，而且这个结果都是在半小时之内就给 回复了， 反馈了，也非常方便。 不用大家伙说我这次拍了片子是不是明天才能来读到专家的报告啊，也不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对 基本上就可以拿 到反馈了，就相当于在区医院自己拍的片子，这个结果速度是一样的。 速度非常的快哈。张云敏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夸大兴的说，大兴环境好，公园多，马路宽，社区医院也挺多的，服务特别好。他还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说65岁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给建档给做免费体检实在是太贴心了，到底对不对啊，我们稍后再揭晓答案。好，其实说到这种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在节目的预告当中我们也提到了，随着现在智能手机的不断的应用，大家伙现在手机都装了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啊这样的手机 APP 软件，在大兴是不是也用于我们的医疗卫生服务了？先想问问葛大姐， 这个葛大姐有没有用比如说像微信啊或者说支付宝这样的智能软件，平时看病的时候比如说交个挂号费啊交个药费啊，有用到这样的智能软件吗？ 微信和支付宝是一直在使用的。 嗯。 有那个微信缴费、支付宝转账。 啊、 嗯。我也挺时髦的，我都会用。但是这个医疗的这个像什么 APP 啊，网上操作什么的，这个、还没有。 啊，还没熟悉使用哈。 啊，对。 那我们想问问这个两位主任吧，现在这种我们说这种智能手机的 APP 软件是不是也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很多这种我们说时髦人群，我们可以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听说甚至通过手机这种软件不但能挂号，甚至一些检验结果都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收到了。 嗯，咱们现在区属的这几家二三级医院都实现都开发了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妇幼保健院啊，今年上半年上线的可以预约挂号，可以结果推送，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胶片打印等等，都可以实现以这种自动化的或自主化的。还有我们的七家社区服务中心已经实现功能，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现在我们从全期来说正在推动这一块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或者说叫手机自主的这个预约挂号缴费，包括推送一些健康知识啊科普教育啊，现在包括还在研发呢，就是加医签约、 哦、 啊，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也我们也希望 通过 这个，哎，对对对，会更方便、 哎、越来越方便， 提高效率。 嗯，好，那这样的这个手机智能软件确确实实服务了很多我们说这种年轻的朋友，对于手机依赖程度比较高的朋友。但是像葛大姐刚才说了，自己平时用的还不是特别多，用于这种医疗服务，可能也有一部分，比如说像葛大姐这样不是特别熟悉，甚至有一些这种老年朋友，他可能这种手机啊用的不是特别的溜。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比如说针对这些老年朋友，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通过其他的方式，甚至这种手机的软件，我们有没有考虑，比如说开了一个培训班，甚至这种推广服务，让大家伙首先得知道，其次得会用，这样的话才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啊。 嗯，您这个建议特别好，我们在前期的这种自助挂号收缴费包括这方面呢，就是二三级医院做的比较多。 嗯， 最初可能是比如安个 POS 机啊，可能我们的社区中心都有。 嗯， 后来发现这个都不够用了，然后就好多跟银行合作一些窗口，比如自主缴费、自主挂号，包括自主打印等等。 嗯， 都增加了一些，比如志愿者或者说一些服务人员来引导。啊、不瞒您说，原来我到医院也习惯窗口挂号，后来发现这个太 out 了哈，这个还是 有点落伍了 啊，有点落伍了。就说你这窗口开的再多也还是排队，老百姓会很不方便。 嗯， 后来就增加很多这种自主设备，但是怎么用，很多人尤其中老年人或者是。可能怎么用它不太方便，虽然有一些说明、嗯、后来通过这种增加导医人员增加培训和志愿者，那么很短的时间其实大家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很快就学习适应了、嗯、 第一次咱们不会用没关系，有这种志愿者帮咱们教咱们，第二次没不会用用的不熟练还可以请教他们，咱们用上个两三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各种这种手机软件啊，确确实实能够简化或者说优化我们的就诊流程， 很方便。包括我们其实门诊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患者其实一看真的是很时尚很时髦、 嗯、 所以我们也得这个更新观念、 嗯、 更快的去适应我们群众的需求。 好，那这样的这个手机软件也想问问，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挂号服务啊，然后这种结果的推送服务，是通过微信还是通过支付宝，还是说我们研发了自己的手机 APP 软件？ 现在我们的这几家二三级医院都是自主研发的软件。 好、哦，自主研发的软件。 自主研发的软件、嗯，包括一些健康知识啊，包括一些信息的推送啊。现在我们区的信息中心呢，也正在考虑在全区，在推广，就看大家使用的情况的需求的情况、嗯，也在调研，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是几家医院已经有了， 嗯、 下一步有可能全区都会推广这样的服务了。 啊，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研发的这个自主的我们说手机软件是统一的一个，比如说像大兴医疗这样的一个软件，还是说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自己的？ 我们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好还是我们有一个全区能够实现统一 的， 比如说这上边大家比如说我想到哪个医院挂号，有一个平台大家都能进来、嗯、 就跟我们现在京医通有点一样、 哎、对，我们想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嗯，所以说抓紧时间赶快研究推出了之后确确实实我们以后看病会变得更加方便哈。那也想问问北京医改实施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雅琴主任，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医改之后我们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更多的社区居民我们说首诊真真正正的能够落到社区来呢？ 嗯， 现在呢，我们现在门诊量呢，我们研发中心呢，我们门诊量是现在是400多。现在呢，社区的挂号呢，现在已经排队了，而且呢，现在有许多的百姓呢，都拿着小板凳，挂专家号。 嗯， 因为我们有，大兴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呢，到我们这儿出诊，所以呢，他们挂号呢，都提前去挂。 嗯，通过我们这个医改，确确实实吸引了很多朋友首诊来到了社区。 对对对。 嗯，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这是雅琴主任他们这儿锦觅医联体的独立的这种效果呀，还是说大兴整体来说，我们的这种医改的成果都是非常明显的显现？ 应该说从总体来说，这个大兴区跟北京市的是一样的，实际上实现了一个23级医院门诊量的下降和社区服务中心门诊量的提升。 嗯， 这跟咱们医改的这个政策的设计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咱们大兴整体来说去年一年的数据是23级医院的门诊人次的下降是在10%几，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长是8%到10%，这个数字在动态的调，而且今年包括这个新农合和医保这个政策调整以后，我们的社区中心和社区站的病人还在增加。 嗯，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常处方签约居民以后慢病可以2个月，那我们在23级医院只能开1个月的药，那么在社区就可以 开两个月， 而且医保报销的比重比例 还高， 而且还有说刚才像葛大姐说的呢，可能就我们周围的居民到就近社区我还不用排队。 嗯， 而且这个人都熟了，慢病嘛，经常会复诊，经常监测，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包括这个慢病管理呀、健康档案呀，唠就跟这个 平常聊天似的， 平常聊天似的，就跟我们说跟老街坊一样，大家会非常熟悉，那种健康管理的会更周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还会越来越多会选择在社区。 好，省钱省力省时间哈。那接下来想问问葛大姐，像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对于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可能会有这种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想问问葛大姐有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吗？ 有 啊， 是于发医院的李志杰大夫 啊。 我就是一个签约家庭的那个居民 啊。那这个平时我们的签约家庭医生会给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您也跟大伙介绍一下。估计收音机前和网络前还有很多朋友没签约这家庭医生的，跟他们说说这家庭医生平时怎么给我们提供服务啊？ 首先一点，他给我和我的家人建立那个电子健康档案， 嗯， 实时监测我们的身体状况，他们的预防保健工作做得也特别好。你像我那小孙子吧，1岁多，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每一个月都在接种那个疫苗， 嗯， 他们的态度特别好， 啊， 你这次刚打完针，就告诉你下次。哪天上这儿来？ 还帮你想着呢。 对，那保健医生还给检查身体，告诉你这孩子需要注意什么，进行那个电话追访，实时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 哎呦， 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健康啊，身体各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实时的提醒我们。 嗯， 你像我吧，有点那个高血压。他们每一个季度都要进行面对面的给你免费的测量血压，给你指导怎么一个服药的方法。 嗯， 如果你这血压高，哎，我觉得应该再低一点，他就给你一个医生的指导建议。 嗯， 让你这个指标达到你满意的一个程度。 到底该怎么做？这有家庭医生帮您想着呢，不用自己再多操心了。 对， 嗯， 从这儿我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怎么吃啊才是那个合理的。怎么运动才是健康的？ 嗯， 还学了好多的，家庭的急救知识。 看来这家庭医生确实能够提供不少服务，不光是关心签约的您本身，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下一辈儿，家里面所有人他都帮您管起来了。 啊，对呀，你像我们饮食习惯，我们就吃的贪咸。 嗯， 人家大夫就告诉我，你每天每人要小于6克，这个 盐 啊，每天运动啊1个小时。不要剧烈运动，要微微出汗就挺好。这些都是从这些家庭签约医生那儿 学到 的。 好， 特别的受益。 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让这个葛姐跟大伙再推荐家庭医生了哈。反正一句话，家庭医生确确实实给葛姐带来了生活方面方方面面的这种健康知识和健康管理。那葛姐也提到了说家庭医生会提供这种健康的检查服务。那节目最后我们也请两位李主任